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Yo yo, I'm back.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哎呦，现在如果这是再喊 hello， 我怕就是待会儿喊批，所以就还是正常点跟大家说话吧。 这正常吗？ 对 ，hello。还好哎， 已经 P 的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来准时找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找到娱乐最王牌 ，I'm back， 你终于回来了。 你让我终于回来，我也一直没有走开，好不好？ 就是你这两天不在，平台上已经爆炸了，你知道吗？ 哦，真的。 对，很多人都在猜测你去哪了。 然后大家并且纷纷说不要回来了，是不是？ 没有、啊，很多朋友在猜测你去哪了，还有人说在幼儿园接孩子的时候碰到一个长相类似你的人。 哎呀呵，看起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嗯、我总觉得在万千人海当中，如果我们能偶尔相逢，或者说你在期待我们的出现的话，我觉得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互相喊一声 对好吧，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首先从第一首歌开始，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实际上这两天呢是这个一直卧床的状态哈、嗯、基本上是卧床状态。然后呢谢谢大家也对我有所期待。请你们一定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吗？ 对，因为这两天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我刚看了一下是-4度到-10度，所以你的车内是不是也有一个小人坐在那里呢？ 所以这应该是温度我们期待的一个状况，而不是体温啊嘛。干嗨 谢谢大家发来的微信，有人说老白跟青蛙去哪儿了，那个有没有拍照片什么的啊？我还带了蝴蝶回来哈、啊。 就这两天可能很多朋友就被朋友圈那个青蛙所刷屏、 我跟你说现在就好像有一个人就是离开两天消失两天都觉得应该是像那个青蛙一样出去旅行了， 你们青蛙都在我的罐子里哦。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1月28号晚上呢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歌剧音乐厅来举行。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次亮相演出，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月27号，也就是明天，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此次可谓是歌手云集，明天呢在现场就可以见到潘玮柏、李荣浩、还有周笔畅等等等等哦。 是啊，所以说这当中一定有你非常期待的，如果你已经拿到门票的话呢，哎，对，门票兑换券千万别忘了，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领到门票兑换券之后呢要在今天，好像就是今天晚上， 现在已经过了 18点吧？ 对，现在已经 没有没有，现在还没过 吗？ 就是如果现在去的还来得及，18点之前。 如果在附近的话，各位一定要记得在今天18点之前兑换一下自己的门票、 对，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啊！好了，我们马上来进行今天的王牌推荐了。 王牌推荐。 我们先来推荐一个吧，好不好？ 《指环王》这个比较备受关注的奥斯卡获奖的电影金曲精选音乐会呢，本周六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其实，在这次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海上钢琴师》、还有《指环王》、还有《教父》，以及《加勒比海盗》当中很多经典的奥斯卡获奖的歌曲哦。 现在耳边响起的应该就是 来自恩雅的《Made It》， 这是《指环王》里面的歌。May it be when darkness falls, your heart will be true. You walk a lonely road, oh, how far you are from home. 你知道在我这种本来就特别困的时候，然后放这样的歌，感觉就是像有人在给你放一个摇篮曲，然后拍着你的身子，然后睡吧睡吧，有些感觉。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需要一个情境来听的音乐。 特别适合在催眠的时候听， 对， 睡觉之前 会有一个想象。哎，你听这歌你会想到什么？ 我会想到一句诗，就是撑一只船高，就在一片静大海上，然后一个人在摇曳着一片那个小舟。 哦，我也会想到一句诗。 什么诗？ 床前明月光。还会有那个月光洒下的感觉，有没有？ 但是在周五的这天呢，听这首歌好像不太符合周五的气氛呢。 对，好了，我们赶紧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相声的演出吧， 这个 长街，对吧？比较搞笑的，这也是在保利，就是这个星期天。这一次呢，还会和刘云天这老搭档，还有一些优秀的这个团队里面的演员一起带来一个欢乐的夜晚。 还有德云社的孟鹤堂专场的相声演出，北京站呢，本周天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上演。我们都知道，其实德云社门下的弟子会分为四科、云、鹤、九、霄。所以孟鹤堂呢，就是德云社的鹤子辈的相声演员。 好吧，再来看，我们再来看一个，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个，会有一个这个别开生面的，就是扳手腕的大战，在糖果 Life。哇，这个其实是国际级的赛事，不是我们吃了饭以后，然后这个是吧，男生们突然觉得哎，荷尔蒙爆棚要扳个手腕什么的，人家是正规的，他会根据体重进行量级的这种分级，然后各公斤级的选手呢分别比赛，还有左手赛、右手赛、团体积分赛等等。 有没有自己和自己掰手腕的？ 你试试啊。左右手互搏吗？你是老顽童吗？啊，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啊，来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 目前呢正在湖南卫视播出，本周六的晚上呢，演员韩雪、还有徐帆、贾静雯、马思纯等等等等，都将组成声咖女团呢。 他们会演绎这个吗？ 对啊。

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你是谁？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你是谁？有没有一个我们可以马上就认出来你的名字，可以来报个到？ 我刚才看到一张照片，以为他是我们的同事。 对，其实是来领我们，应该是我们那个兑换券的朋友韩青啊。 好想学语学习，呼吸新鲜空气。他的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拖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 快的恋曲是来自于 Elva， 放爱情一个假。现在我们有一个就是临时要播报的内容哈、啊， 征集令。 对，是我们一位听友好朋友叫落叶随风，落叶什么？ 随风。 真的是落叶随风啊！ 真的是他， 我刚差一点说成落花流水，不太对啊。 因为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然后呢，在前两天我们发票的时候，他说能不能那个在周六的时候给我发一张票呢？然后最好是发两张。然后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是今天他虽然已经兑换了这个兑换 票， 可惜只能一个人去。 对，他说我找不到一个人，一个人去看很郁闷。说如果想去那没票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到时候一块儿去，是吧？然后呢，要不然这票浪费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就临时把这一张票拿出来征集，然后呢，这也算是说不定哈、啊，是吧？ 对呀、 也做了一件好事。 女生 男生 都可以， 都可以哦， 都可以啊。他自己说男女不限嘛，那咱们就都来报报名呗。 对啊， 啊， 大家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我想去。 别啊，回复一个我一个人吧。 行了， 就是四个字我一个人、因为我们对你有条件，就是你是单身啊，你一个人，别到时候你跟他去了是吧？ 再出什么端倪？ 哦，但是男生可以啊，好吧，就这么定了。只要发送我一个人四个字到我们白杰 FM， 就有机会跟落叶随风一起，随风一起去看这一次的演出， 可以现场见到很多明星大咖呢。 Souls. You could be the fire to kill the cold. I'll break you like a rock that could never hold. Oh, oh, oh, oh. This is 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今天节目呢有很多的内容，大家不要错过哈、哦。 记得要回复关键词我一个人，就会收到很多的惊喜。 很多惊喜，你不，你确定是惊喜吗？ 是吧？ 不是惊吓吗？ 还好、啊。 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

起说出来，弥补那些伤害。你和我在世界同一座擂台，别懦弱，拿出勇气对待，让眼泪流出来，不是因为失败，幸福那个梦就看你和 那张专辑呢 Lee Home 好像有一些电台情节的展现的部分，因为其实在这首歌之前还有一段他自己的念白，是听众朋友欢迎来到 Unbelievable Radio， 就是那个不可思议电台。紧跟了一首歌你和我，其实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世界观啊，包括呢希望世界和平之类的。谢谢我们的代班 DJ 王力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爱。 好，我们接下来说完了这个王力宏，来说另外一个人呢，他是黄子韬。 他最近呢发微博说吐槽自己压力很大，想消失了 啊。就是因为工作可能会是比较繁重的嘛，而且每天重复同样的一件事情，没有回过家，没有过过节，甚至每天是几号都不知道。 他就说不想干了，我想停工，想消失，怎么办？ 就是一种可能压力很大的时候想宣泄，所以就算是一个吐槽吧。但是呢当天晚上啊，他这个同姓的这个大哥啊，这个总裁黄晓明就转发了微博，并鼓励他说，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啊，但是这也是从男孩走向男人必经的一条路，你没有捷径可以走，而当你经过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呢，这点苦算什么呀，更苦的还在后面呢。同时最有意思的是，在发完这个内容之后呢，他还特别标注了一段青岛口音啊，因为是青岛人嘛。 你别闹了，一起好好大伴活着，你会变得更成熟更坚强。 哎呀， 啊，这个 青岛话 就专门找人录了一段吗？ 对啊，就是因为咱俩都不太会说青岛话嘛，就笑嗝儿、啊。 再放一遍，我要学一下青岛话，其实是很有喜感的一个。 对啊，再来听一遍、啊。 就是黄渤老师的青岛话，其实之前就非常有名，就是笑嗝儿，你就直接跑不就完了吗？你费那劲干嘛？对，我们听听看正宗的是什么什么怎么听来。 小哥儿，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你好好大半活着，你会变得更成熟、更坚强。 更成熟更坚强， 这是哪儿、 啊、为什么会又出来那个严参法师那个味道，什么情况啊？ 二奇怪听起来、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批评一些流量担当们的演技唱功没有进步，但是从黄子韬的微博来看、嗯、这其实是一个行业性的问题，因为有流量嘛，所以他的日程很满，而且其实他本身是个挺努力的一个艺人吧， 嗯， 然后其实没什么休息时间，他们真的很苦，你别觉得好像人家流量多赚钱多什么的、哦、 对 吧、 嗯、而且这些流量担当们，你说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关注，就不像我们普通人呢、 啊、 是吧，你说平常吃个撸串啊，逛街啊，放松一下都没有人认出来你是谁， 对，就把墨镜戴上然后口罩全都戴起来， 嗯， 你看 说不定这个时候还有人看看你呢、哎、 对，这你看他不就是谁来着对哈、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到年底了，大家可能会积攒一些情绪啊，负面的一些压力啊之类的。 嗯， 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的减压方式，欢迎随时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拿出来和大家伙一块分享好吗？ 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星期五了，我们听听歌放松放松，对不对？ 对、啊、 又迎来一个周末，如果天气冷就可以在家里面啊被子披起来追个剧什么的，也特别好。 Shutterbug、 Snap a picture and capture all of my soul. Dim the light in my lips up out and below. All your delicate touches, your visions making me blush with precision, making incisions in all that I know. I'll be the 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科。 啊，最近天气比较冷，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挨冻啊、生病啊、感冒什么的，就还挺难受的。 对，如果说在家闲着无聊，可以翻一翻以前的老电影看一看，或者养养青蛙什么的。 这个跟生病感冒有什么关系吗？就是翻翻老电影，养个青蛙就病就好了， 对， 就生不了病了啊。 过上这种养老的生活。 就是哎，对，冬天的时候呢，我觉得人呢可能就是要，哎，就顺应这个季节的变化、啊，就是多在屋子里面可以待一待， 学会冬眠。 学会这个是能学会的吗？啊，你给我学学试试看。 其实没有发现，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你真的很难钻出被窝。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真的。 嗯， 但这个跟冬眠没有关系，好不好？咱们也不能真的像动物一样，把吃的全都堆到自己的这个一个洞里面，然后就开始睡，开春了再醒来。好了，来看看这个最近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或者说刷爆朋友圈的这个游戏旅行青蛙， 嗯， 前段时间新闻里面分享过，最近还是不停的有人刷屏、虽然频次不像前几天那么高了， 对， 偶尔还会不定时的跳出几张来。 对啊、很多朋友就说现在打招呼方式不是说你养蛙了吗，而是说你的蛙回家了吗， 就是就算语言不通也要玩啊。你说你们，哎呀，这个劲头要是放在工作学习上，你说你有什么指标完不成啊？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友情提示各位蛙友们，有几个小 tips 要分享的 啊。对吧，就说你看看你们是吧，把这个镜头放在什么上不好呢、然后告诉你几个小攻略啊。好嘞， 然后更加去关注养蛙的事儿。 首先我自己没有玩嘛，所以你可能会比我更有这个发言权一些。 对，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三叶草就是收割的时候、它那个就相当于其中的货币，你知道吗、它是每三个小时就长满了、所以这些蛙爹蛙妈们记得要及时为自己的蛙娃来收割。 是什么、好吧，而且还有很多道具是不是、啊，这些都能带走据说是吗？ 是啊，就是说你可能给他放的一些便当啊东西不一样，他去的地方也不一样。 哦，这有意思。 还有只蜗牛你知道吗？其实蜗牛是干嘛用的呢、其实有他的好朋友，你还要就是当做一个蛙爹蛙妈的这种状态来照顾他的朋友。 哦， 因为你知道你的青蛙，这个青蛙活得很孤独。 哦， 他不跟他的朋友之间进行交流的。 不会，我看到有人发什么跟蝴蝶在什么聊天之类的。 那可能是他只喜欢蝴蝶吧。 嗨。好吧，就是因为我没有玩这个游戏啊，所以我不太清楚。我只是觉得，就刚才我在看你手机里面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刚刚跟艾克也在讲，我说老想手去戳那个蛙， 对， 就老想去移动它。我说你老在那边待着干嘛？你走起来啊！ 对啊，现在我的蛙在二楼看书呢， 对不对？ 学习很好哎， 是不是？嗨，你就不要再分享它了，好吧？ 蛙妈的心你知道吗？就是看着娃不出去，就还心里还挺开心的。 重点是，大家为什么会玩这个游戏呢？ 有朋友可能解释说，这个游戏让很多人玩出了空巢老人的感觉。 哦， 玩出那种当爹当妈的心。 对、就是当你出门在外的时候，父母可能会在家里看着你的空的房间，会牵挂你又去哪儿、在做什么。 对、所以说与其空着等爸儿子回来，你还不如给自己的爸妈打个电话呢。 嗯， 对他们开放你的朋友圈其实更好呢。 你确定吗？你先给我们开放一个试试看。 真的真的真的，我是对我妈我爸真的是完全开放我的朋友圈呢。 我是一直说我朋友圈， 对， 我没有朋友圈。 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孩子对自己的爸妈开放朋友圈之后就成了他们的情侣表。 好吧，这个事情大家自己来定夺了。但是我们此时耳边响起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感人啊、这首歌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 来自赵照，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说为什么歌曲降速了 啊？是不是用软件了？ 是原来听的这个版本跟这个不一样，还是你是指我们音乐的整个的节奏是降速的？嗯，而且周末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有些轻松闲适的感觉、啊，对吧？ 因为今天就要放假了吗？是不是？朋友们可以就听着这种。 你刚刚这一整段就感觉特别像那个蛙在说话，你知道吗？很萌，有没有？今天就要放假了吗？朋友们，好， 保持个愉快的心情哦。 啊，朋友们，好了，就是会吓到很多朋友，我估计。 原因呈现， 哎，现在也算是萌吧？ 嗯，反差萌吗？ 对，现在因为你知道，全社会都在流行萌。啊，因为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心情。但你知道哪一种萌点是最有效果的吗？ 就是我刚才说的反差萌啊。 哦，你说对了，因为这几天其实有一个视频在网上火了， 嗯， 它就是因为反差萌，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前几天，美社 APP 啊，这个签约创作人中美啊，在采访到了北大纵横的这个王普教授。哎，就是其实，在咱们的印象当中，教授一般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形象，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但是人家的这个王普教授不一样啊，就是当时在采访过程当中，一听说这个美社啊，美丽的美摄影社哈、啊，这美社 APP、美社 APP 有10000000的用户，200000日活的时候呢，立刻就惊现的萌态，他说啊，有这么多。我希望今天我这个小小的直播也有200000人点击。关键是他当时的一个表情就很萌，你知道吗？ 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呢。 对， 这段视频呢被网友就称说萌翻了，有网友说扎心了我的老丈人，老铁666啊。就如此呆萌的老丈人，就是说称的是他们心中当中的最伟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偶像吧。 对， 然后说视频的当天的点击量直奔200000、而且微博等全网转发达到数百万，还冲上了微博话题榜的第3名。 嗯，今天我希望我这个视频也有200000的点击量。然后有人把他那个当时那个表情整个把王教授做成了表情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很惊喜又很意外啊。嗯， 就是你觉得这么厉害的一个教授竟然在那个美社 APP， 而且这是一个专门提升摄影体验的 APP。 如果说你要想拍摄这些小视频呢，或者说很多女生喜欢剪辑一些小视频，还想给视频当中的自己美个颜，用它准没错的。 哎，听起来很不错。哎， 对、啊、 叫什么 美拍 APP， 美社 APP 啊、哦，美社 APP 是美丽的美，摄影的摄啊。 嗯， 我觉得今天就是准备回头下一个，赶紧玩玩看。嗯、 对，则得自拍者得天下。 我这么的萌的一个人，不来拍一段有点可惜了，我觉得。 200000。 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音量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要发呆。下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自拍。 择有趣的等待是未来。星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音量不多，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自拍。 今天晚上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下这个美社 APP， 然后和自己的这个姐妹淘啊，或者是兄弟之间拍一下小视频。 举个欢笑，悲哀和爱你。 接下来我们马上登场的是今天我们白给100块这位听友已经连线成功了，对不对？来看他是谁。Hello，Hello， 你好，老白。 嗨，你好。我先问你个问题，你觉得我萌吗？ 很萌啊。 啊，真的吗？ 是的，是的。 啊，好嘞，谢谢你啊，就肯定我啊。但接下来，不管你是不是肯定我，我都要很严格的来去问每一道题，希望你能够加油，好吗？ 好的，好的。 好嘞，准备开始了。白给100块，看看你能不能赢走我们的 400块现金。 现在我们的游戏回到了正问正答。第一题，演员毛晓彤是出演过电视剧《甄嬛传》吗？ 是的。 是知道还是懵的？ 知道。 哎，厉害了。好，听第二题。 第二题，在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扮演刘星的爷爷的演员是文星宇老爷子吗？ 是吗？ 是的。 喂，看了不少剧啊。啊，好，我们考点别的。历史，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著名的大诗人陆游是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吗？ 不是。 第三题答对了。 对呀，所以第二位候选的朋友就已经失之交臂了。 对，而且你现在第三题已经答对了，我们按照以前的老的那个规则是，好像是不是有一个 一半的 一个机会， 嗯， 直接拿到200，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呢？ 我选择继续。 耶，厉害，好了，但继续的话答错可就什么都没了啊。 嗯，第四题可能很多女生不太擅长啊，请听题。NBA 球员杜兰特在球场上的角色是后卫吗？ 是吗？ 是。 错了。 你看吧，女生就不擅长嘛。 杜兰特在球场的位置是小前锋啊。对，他是前锋啊，不是后卫哈。这个篮球的这个分法和足球不太一样啊，对，后卫、前锋，你不单应该是按照他的身高啊，或者是他的整个他的球场的表现来去论断的，对不对？ 跟着他一起长姿势。 别说迈克尔乔丹是前锋还是后卫？ 嗯，蒙一个吧，是。 我问你是前锋还是后卫？你告诉我是。 前锋。 啊，问我不问你，我问他。好吗？科比是前锋还是后卫？ 应该是前锋吧。 应该是前锋是吧？错了，他是后卫，不是前锋，他也可以。什么嘛，好了，错了没关系啊，就是虽然很遗憾的错在了第四题，但是呢为了你的勇气鼓掌好不好？我们还是发一个小红包了好吗？ 好，谢谢。 而且今天是周末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把9.99的二维码发送过来，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哟。 好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常去原油的啊，这个经常去旅行的这个青蛙，说到在里面的这个货币是不是韭菜，你要把答案给我们公布一下。 不是韭菜。 应该是什么？你玩这个游戏吗？ 没玩过，我是猜的。 猜的不是韭菜，但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对。 刚才有人回答什么西兰花之类的啊，应该是三叶草。 对， 三叶草。 好嘞，谢谢你的参与，再见喽，拜拜。 拿着路程全被我收养，本来是他你纷纷查封。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王牌关注。 好，刚才呢虽然这位朋友挑战失败了，但是呢还是为他的勇气鼓掌了。我们也留下一个小作业题给大家，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个跟电影有关的一个道题，因为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个跟电影有关的事儿。 好的， 大家有30到45秒钟的时间，正问正答，只要回复是或不是，不用加手机号过来，我们送2个9块9毛9的小红包，好吗？ 好嘞，请听题：经典电影《魂断蓝桥》当中的蓝桥指的是伦敦大桥吗？ 是吗？现在有30到45秒的时间啊，加油！看谁相对来说发的比较快，会更容易选到。刚才说到了《魂断蓝桥》，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部神奇的电影，已经它有这个红了得有大半年了。但是对，为了避免这个广告嫌疑，同时呢，我们也怕被这个导演怕他不开心，那我们就先不说他的名字了，我们暂且称呼他为这个某某某某吧。 嗯，行， 好吧， 好。 说这部电影今年9月份的时候呢曾经上映过一次，但是呢无论是剧情啊还是表演啊还是那个用好像是用什么什么做出来的这个海报啊，手机做出来的海报，总之这个电影的各个方面都被影评人和观众是批评的狗血淋头的。 你知道吗，最近就据说在豆瓣上更是获得了史上最低分，2.1分。 为什么这么低呢？ 豆瓣的起分是1颗星，1颗星应该就是2分啊，是它的0.1是从哪来的呢？ 对，这个因为导演是好像是自编自导吧这电影啊，但是呢好像还是自己亲身的感受有感而发去创作的，可能他自己本身是比较真诚的啊，讲的是几个俊男美女啊，有的是家境不错，有的是比较贫寒，但是呢都有一个向往演艺圈的心 啊， 一头就扎进影视圈的去逐梦，但是发现哇、哦、这个圈子好复杂， 怎么能这样呢？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部电影，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写的字，尬。 迷之尴尬， 对。 但是呢，由于导演对这个影片的质量还是有着迷之自信的，所以看到这个豆瓣的评分这么低，一怒之下就告了豆瓣，然后指责豆瓣说：“你们可以操纵分数是吗？”这个事件呢就被网友称为说碰瓷儿， 碰瓷儿豆瓣是吧？那今天其实导演在微博上宣布已经正式起诉了，还象征性的向这个豆瓣呢是索赔1块钱， 非常好，非常好。 其实这也不排除是有一些变着花样来去进行宣传炒作，因为其实这部电影已经重新定档了，你知道吗？ 对， 而且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大年初一，要再冲一回票房啊！哎呀，怎么说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这样一来估计会有不少的观众感到好奇， 对， 抱着说看看到底有多尬的心态也要去看一下。 你还是收着，就是看看到底有多烂吧。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 You cross the line, and it's time to say F you.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ll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and I want you so bad. Guess I'm stuck with you, and that's that.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我说到这个手段，或者说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些好奇的心态，这个影片到底是有多尬哈，去看这个电影。但其实在历史上这个手段并不新鲜，在美国有一部电影叫《房间》，也是一位没有表演天赋可是又向往拍电影的逐梦青年啊，自编自导拍摄的一部超级尬片啊。哎， 这部电影呢真的是太烂了，以至于越骂越红，你知道吗？至今呢仍然是美国影院午夜场长期上映的部电影。 就是大家去看可能也是为了一乐啊。今年著名演员詹姆斯·弗兰克影迷呢是亲切的称他为叫什么，叫 兰兰， 对，就把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拍成了电影，叫做灾难艺术家，成为了一部备受称赞的佳作。哎呀，所以我们说的好，叫黑道深处自然红啊。 对呀，所以可能不少人都深谙这个道理啊。但是呢大家挣钱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大过年的会有人花钱给自己添堵吗？ 肯定会有的。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想念像蚊子伸出鬼魔，咬我一口但我没喊痛，走过地铁白烟纽约寒冬，走不心中的黑洞，我呼吸吸不到需要的热，沿路上飘来却是老歌，老先生带着孩子等着，我在这零下几分钟把时光暂停了，把找不到路给冰冻，这时间地点对于我这游客只等于寂寞， 4月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嘿，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于明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办。来听音乐广播记者张燕从彩排现场发回的报道。 明晚的流行音乐盛典现场，牛奶咖啡组合会带来他们的经典歌曲串烧。 明天会比较开心的一点就是可以唱我们新老歌曲的一个串烧，也会有比较经典的《明天你好》，也会有新歌《咖喱咖喱》， 比较欢快一点的，就是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的歌曲。 牛奶咖啡已经成立了14年，在年后也会推出自己的新专辑。对于歌迷的支持，他们说， 其实特别感谢大家一直都能够关心我们，然后关注我们吧。我们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一定会，努力做好，继续做好好音乐。 对，就希望继续能够陪伴大家。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在，比如上大学、上那个初中、高中时候听过我们的歌，一直成长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会一直陪着大家的。 再来关注。2月2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经典歌剧《泰伊斯》将迎来首轮演出。届时，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将继纳布科、西蒙波卡涅拉、麦克白之后，四度加盟国家大剧院制作，饰演剧中的男一号阿塔纳埃尔。详情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路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哥。 对，刚才我们的白洁 FM 啊，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就公众微信账号白洁 FM， 我们也转发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事儿，就很有意思。 美式 App， 对，就是呆萌北大教授求点击萌，然后萌翻了网友。 对， 然后呢，这个网友们也很开心，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去了解一下详情。 对，而且刚才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我的老丈人明明是排名第二， 就是微博话题榜第二。二名，对不 对？非常非常厉害啊！ 所以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可能都会去下载一个美设 app， 对， 来就拍摄今天晚上大家聚餐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挺好的。 你待会儿可以试着把这个我们直播间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 好，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你知道我多喜欢这段音乐吗？陆先生的这个音乐哈，每次我们拿来用作为一个背景。再次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陆先生乐队，在18:35:13的时候来到今天的音乐素描，我们要化身为偷故事的人了。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于你要不要吃点柚子。第一次表白喝了一点酒，壮了胆，我对他说我喜欢你，他对我说你喝醉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表白了4年，他总是说我喝醉了。我想我应该是要放弃了。 虎勺说，真正的放弃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到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可以毫不羡慕地点赞，即便路上碰见也可以给对方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只是你心里清楚地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地聊天直到深夜，也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而阴晴不定。当初的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段路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好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故事。 他说，喜欢了你8年，记着你所有的联系方式， 但是呢，却再也不想联系你。小的时候我就默默地发誓，以后长大一定要嫁给你。即使长大之后你变成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相爱容易相处难，我真的尽力了，给彼此留有最后的一点尊严，让我们好好说再见吧。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深而远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这些年累积的关怀， 一直受伤， 为何爱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有期望才会有失望， 当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 好说再见，是永远。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曾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相信你会过得 不想把你忘掉，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在想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今天我们变成偷故事的人来讲的故事，来自于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和关诗敏， 好好说再见。 主播私房歌， 好的，外面有可能会在堵车，有可能天气很冷，但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是把一些温暖的好歌送到你的身边，所以接下来主播私房歌就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了啊。 好的，今天先我来推荐还是你来？ 我来开始好了。 好了、那第一首我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非常老灵魂的一首歌，先推一下让大家听一下前奏。 么要推荐这首歌呢？因为就会把我们拉回到就很多很多年之前那种黑白照片的时代，尤其听着刚一开篇萨克斯的这种感觉啊，特别适合点一杯红酒，然后尤其是那种放了肉桂的热红酒， 对， 来搭配听着这首歌。 对，不知道为什么也会想到 TVB 的剧，或者甚至更具体的想到了罗嘉良的 那张脸，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The one you love. I know you need a friend, someone you can talk to, who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When it comes to love. There's no easy answer, only you can say what you're gonna do. I heard you on the phone, you took his number, said you were alone, but you call him soon. Isn't he the guy who left you crying? Isn't he the one who made you blue? When you remember those nights in his arms, 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Are you gonna stay? 大家是不是会喜欢这个感觉啊？就是听上去慢悠悠的，但是确实会很浪漫的状态。 特别适合今天晚上来小憩两杯哈。 你看来你已经想好了是吧？ 就是大周末的，是不是？千万不要虚度光阴呢、啊，朋友们。 喝酒就不虚度光阴了吗？ 可以去玩一玩， 去旅行啊， 对 啊，带着三叶草去旅行啊。 是啊，背着小帐篷。 好，我们去听歌。这首歌有关于爱，有关于孤独，有关于寻找。我们先来听听看，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英文歌，叫做 Sounds Like Somewhere。 也在此时此刻，在车慢慢前行的时候，在这样的都市的霓虹中，我共同来听这首歌送给你。 Someday I'll find the right words, I will belong, or I will wander 觉得今天的歌都感觉特别的悠远，对，然后呢很诗意化的表达啊，就是好像今天没有选一首特别接地气的歌， 嗯， 但是我其实也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刚才我提到说，在你刚才放的那点 jazz 的歌里面，想到了 TVB 的那个画面，想到了罗嘉良，但是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位演员，他是张智霖，嗯，这首歌的名字叫《祝君好》，要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送给你，千万不要生病。 听你不断呼叫我划破，宁静我的心下堕，再难过讲不出爱没结果，口和唇紧紧闭锁，也一话都不算害怕，连累你一生日月含无缺，只差跟你曾遇过，给过你太多波折，宁愿没拥 张智霖啊，要送给啊在路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尽管他在这里面表达的是略带苦楚的那种爱哈。 嗯。 好，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主播私房歌。 再呢，最后一首歌呢，希望给大家周五的时候带来一点启发。 嗯。 就是如果说现在还不知道去哪里小聚的话，嗯，除了三三两两小酌一杯，还可以去 KTV 啊。 去 K 歌对不对？ 对呀、啊，因为这首歌曲也算是很多女生去 KTV 都会点的一首歌，来自苏慧伦《Bye Bye Baby》。 风车它还在转，我也不是没有呼吸，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两部电影，爱情不用翻译，可爱没有假期。谁都清楚，隔壁的座椅摆着你这个